此奉 见。 是某胡老关切战胜一十八路诸侯，仰仗一副东太师之威，要祭满朝文武，今天请功奉汉问候吴爵位。眼看江山在握，群臣赴守城，那是战士英雄战鳌头，笑看桃源数北兵。门上哪位听使？ 做什么的？ 司徒府有人求见。 侯中，启禀门后，司徒府有人求见。 传 是，请常回话。 参见温侯。 罢了，到此何事？ 小人奉命传兵。 将 我家老爷十分敬慕温侯，在胡老关前大显神威，战败诸侯，堪称是定国安邦的大英雄。今日特设小宴，尽请温侯上殿取驾光临。 王大人既然有此美意，本侯取之不恭，传话回去，随后就到。 是。 来， 有 带马司徒府去撤。 神机妙算，请得温侯过府。有请相爷。何事？启禀相爷，问候过府。 快快有请。 是。有请。 啊，王大人。

此，大人小姐，平安。 山顶。

纵然有人证物证，你当年恕之情意，看在嫂娘的份上，从宽发落。 故人云，路得时而鸣七军，一气成心一圈点，殊之之情你枉为人，高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嫂娘的乳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啊。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想起来往事啊，叫我更伤心，爹娘狠心将你抛弃，嫂嫂我抚养你呀、十八春，想当年我这左边买的是小我有偏心，抚养你到了千岁整，寒窗实在读诗文，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嫂嫂天有拨灯心，念书念到二更鼓，嫂嫂与你把茶斟，三更夜冷把衣松，累得你的身 不暖得我的心， 好 娘为我多劳神， 我也曾温寒温暖 问饥渴， 怕风怕雪 怕雨阴， 忙将忙洗 忙针线， 交金交点 交诗文，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知恩知义 当知心。 我如苦寒心半抚养，不料想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报年我的儿啊， 粉身碎骨难报偿，

可叹我中年丧父老来丧子，可叹我从此绝了后代根。我一年年白发，天霜鬓，孤苦伶仃，独一身，病痛饥苦，谁想问？风霜寒暑，谁关心？烟昏花不寒山，有谁来搀一把？ 逢年节冷清清，谁与我这年迈人？捧上酒一樽，花盼果，树盼春，人人只盼个好光阴，不盼自身。大福享我盼之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匹马胆小的人？我恨天命不与，我恨地命不依，恨包勉他的婚姻断，我恨自己是个苦命的人呐、啊！ 修得要

我男女儿啊，他为您这一跪赐我的心，他为那百姓的饥寒肝肠断，我怎么能为一女子记恨忠臣？既为长者当公正，不能正己，怎么能够正人？走上前来双膝跪。 哎呀，嫂娘，你这杀小弟了。 我跪的不是你， 你跪的是哪个？ 我跪的是你为国为民公正无私一颗忠心。 谢草娘句句教导记心旁，推翻陈州法良方，官挑那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在我的铜铡之下遭无常，辞别了嫂嗷嗷嗷嗷啊娘，我把陈州大路上。自陈州放粮回，小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于海泉、王淑倩等演唱的评剧《包公赔情》。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先请听断桥，西湖山水还依旧，何英演唱。 西湖山水还依旧。 海枯石烂不变心，何英毛维涛演唱。

家岁月虚度一年真得牛陪可今我却是弟弟重量早害谁不痛见得很多啥苦啥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金娃见得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得我是明白我爹爹当朝未曾想好替你做主眼将那见得站前